南朝鲜伪国防部正式发表将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这一消息之后，各阶层纷纷表示激愤，并展开抗议斗争。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各部门团体、仁川地区各市民社会团体等各界团体举行记者会，发表声明，展开抗议斗争，要求南朝鲜当局和美国当局撤销关于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决定，全面取消这项计划。各地方行政机关负责人、议会和在野党也严厉指责了朴槿惠未经国民协议，单方面的决定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金祥新闻、同胞报、基督教广播电台等媒体揭露了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的本质和危险性，并谴责了当局的崇外卖国行为。特别是被指定为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地点的兴州郡地区居民成立反对兴州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犯郡民紧急对策委员会，并奋起投入斗争，要求当局撤销那不妥当的决定。